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1915年的上海，富家子弟金福不务正业，花天酒地，忽然惊闻父亲病逝的消息，追悔莫及。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一大笔遗产，但是这笔钱却是让他经历了种种的磨难。经历了这番磨难的金福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的纨绔子弟，和他心爱的人过上了新的幸福生活。这就是电影《少爷的磨难》讲述的故事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啊，我们要来沿途欣赏的是陈佩斯、姚二嘎、胡庆树、李伟主演的这部影片，就是《少爷的磨难》的精彩录音剪辑。说起这部电影，它是根据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《一个中国绅士的磨难》改编而成的。1987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完成，吴贻弓担任总导演，张建亚担任导演。总导演吴贻弓曾经拍摄过《巴山夜雨》《城南旧事》《阙里人家》等等影片，而张建亚执导的影片《三毛从军记》也曾经引起过一定的反响。故事从外国商人小皮特夫的讲述开始。 中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是啊，它是从月球上唯一能够遥望到的建筑物，瞧，不是那么宏伟，是由石头和砖块砌成的。对，不是用混凝土，要是用混凝土砌成的话，那它现在就不会存在了。长城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，那是因为我出生在它附近的北京，这可是70年以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在遥远的欧洲正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当时我的父亲威廉·皮特福正在这个古老的国家经营他的人寿保险公司。不过他肯定地告诉过我，他在这里的经历可以跟大战中的任何一位将军相比。我从他那儿继承了对中国的热爱，所以在这以后我每年都要到中国来抚摸一下长城的石头，回忆一下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，啊，那可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趣极了。我敢肯定，你从来没有听到过。比方说，一个中国少爷的磨难，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在上海发生的事情。真的，你不可能听到比这更精彩的故事了。 富家少爷金福的父亲死了。家人设好了灵堂，但是他们没有一点悲伤，反而是有说有笑。 我告诉你呀，我女儿长得很有条件，那么有钱啊，我就高兴死了。 哎呀，你真正出气啊， 有钱啊，婆婆也好。 哎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回来， 少爷回来了。 哎呀， 父亲临终留下什么话没有？ 老东家，一要你自尊自重，不能辱没祖先；二，金汪两家世交，要你早日和莲花姑娘完婚。 哎，莲花呢？啊， 他要我转告你，他不能容忍一个父亲临终仍在外花天酒地的不孝子孙。 啊， 他回老家去了。 我看你可 他怎么也没说呀？ 我陛下，老太爷，快客。 从灵堂里出来，家庭教师兼管家王哲就陪着金福去查看他们家的财产。 老东家的全部财产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央银行的股份，每年红利不算在内，总数有160万两。 丁少爷， 多少？ 160万两。 哎，好好。啊，少东家。 另外，老东家经营的。 总而言之，这些钱都是我的了。 是的， 那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。 是啊。 哎，王先生，这些账先替我还了吧。 哎，少爷，就上回， 一块还上。 金福和仆人阿根留给王哲的是一大堆欠条，王哲无奈的摇摇头。就这样，金福继续过着他花天酒地的生活。军阀李都督看中了金福的家产，于是邀请金福参加他举办的舞会。舞会上，金福认识了外国人寿保险商皮特夫。 我想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到我们保险公司来投保吧，你是绝对不会吃亏的。 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您的保险？ 这样，当您遭到意外，您将会得到一大笔钱。 谁给我钱？您吗？ 对，作为赔偿费。 您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钱呢？ 这是因为您金福先生已经先给了我钱。 我给你钱？不，我不给。 太遗憾了，金福先生，这是很不明智的决定，可我还是愿意随时为您效劳。 请不必费心了，我能出什么意外？不 出意外，难说呀。 金福拒绝了皮特夫，回到了舞厅。这时候，李都督回府了。 都督大人到。 爸爸，这是金福先生。 你好。好。好。好。啊，你们谈谈吧。 我天，简直不是人呐。威武威武，力大无比啊。 那当然。哎，你看他的帽子。他说他杀死的人比他帽子上的帽子儿还要多。 啊， 怎么你害怕啦？ 哪里哪里。好。 心怀鬼胎的李都督把金福带进了客厅，单独跟他谈起了话。 青年人，你的名字很好，又有金又有福啊。 当然 不过你就缺两样东西。 什么？ 传世和枪炮。 我要那些干什么？ 啊，干什么嘛？有了钱，再有了权嘛，我就啊，不不不，你就连皇上老子也不用怕了。 是啊，我明白了。 所以你是要和我的女儿结了婚？ 什么？和你女儿干什么？ 干什么都行啊。只要我们成了翁婿亲家，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。哎呦，我的钱就是你的。 哎，真聪明。 我还没笨到会上你的当啊。 什么 不行？ 老子说行就行， 我说不行就不行。 你再说一遍。 再见。 这天早晨，佣人阿根拿来了一封加州中央银行寄来的信，信中告诉金福，银行破产了，他变成了一个穷光蛋，所有的佣人都走了，只剩下了家庭教师兼管家王哲坚持留下了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金福开始四处碰壁。正在他一筹莫展，呆呆地看着死去的金丝鸟的时候，听到仆人阿根叫他：“ 少爷，我又回来了。”“ 你回来干什么？”“ 我怕你太孤单了，我真不忍心你一个人受苦。”“ 快了。”“ 什么快了？”“ 快到头了。”“ 嗨，你怎么能跟他比呀？天无绝路之人嘛。”“哦，对，我刚在门口看见一封信，您看。”“ 啊，不，哎，不不不，我不看信了。”“ 你怎么了？”“ 我当然不敢看信了。”“ 少爷， 上次就是因为你给我一封信，我就不能查。”“ 这回不是了。”“ 我再也不敢看信了。”“ 这是莲花小姐来的信。”“ 我不看。”“ 莲花的。”“你看呢？”“ 听到你遭不幸的消息，焦急万分，现与家父商量把房子抵押出去，汇上8000两银子以救燃眉之急，望多保重。”“ 哦，哎，这不是钱吗？”“ 别动，这是莲花给我的。”“ 我就是说说。”“ 莲花， 我不告诉你天无绝路之人吗？”“ 哎，真是太好了。” 这个啊，金福先生，哈哈哈哈，啊，见到你太高兴了。 我来找您签一份人寿保险的合同。”“ 想来投保？这不成问题，手续马上就可以办妥。”“能问一下你想保什么？”“ 我当然是全部的。”“ 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们对每种死亡都保，不管你是在陆地上死还是水上死，病死、谋杀死、车祸死、战死、淹死，就是你坐的马车从山顶上翻下来摔死，我们也保。”“ 那么要是自杀的？”“ 是自杀 可以吗？”“ 当然，当然也保，自杀者是最优秀的人，是意志坚强，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们保险。不过保这种险费用要高一点。” 费用我有。” 太好了。”那么按比例您将会得到20万美元的赔偿金呐。” 20万。太好了。还可以。” 当然可以。”那么这笔赔偿金我们将有幸交给谁呢？” 给我的未婚妻莲花15万吧。” 啊，他真走运，还有5万呢。” 剩下的5万给王哲。” 王哲，他是谁？” 我的家庭教师兼管家。” 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好吧，金福先生，请签字。好。今天是8月30日，我以本公司的信誉向你保证，到10月31日之前您死不了。”“ 谢谢。我还是希望早一天死。”“只是别太痛苦。”“再见。”“ 啊，请。” 好像应该说永别了。”“ 不能。”“再见了。” 别，别送了。”“ 不是再见了， 永别了。”“ 诈骗，无耻的诈骗。” 皮特夫找来了他的2个雇员克莱格和弗拉尔，让他们监视金福，确保他在合同有效期之内不得出现意外。 金福回到家尝试了几种死法都没成功，于是金福请王哲杀了自己，并写下了证明，说他是自愿去死。从这之后，金福做梦都认为王先生会来杀死他。 哦，王先生，你来了，杀了我吧，你来吧，来吧。 少爷， 啊， 是我呀， 啊， 您的信，给您。我一分钟也没敢耽搁。 嗯，加利福尼亚中央银行，我的天哪，它还存在！尊敬的金福阁下， 我们很遗憾你获悉，有谣言传说本银行破产，这是卑鄙的谎言！ 我没破产，我没破产，我又有钱了，我没破产，没破产，我又有钱了，我没破产。 哎呦，少爷，哎、小心点！ 我有钱了，我没破产。王先生，你用不着再麻烦您了。 王先生，王先生， 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不好， 王先生， 王先生， 少爷找你呢。 王先生，你藏哪儿了？王先生， 少爷，你看那儿 啊。王先生，你给我！ 原来金福看到的是王哲练武的墓人。 天哪，他还在练呢！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来欣赏陈佩斯主演的影片《少爷的磨难》的录音剪辑。再次成为富翁的金福绝不想失去这一切了，但是又怕王哲来杀他，于是找到了皮特夫，把情况告诉了他。 那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 对， 你自己求他杀你的。 对， 你要是死了，他可以得到50,000美元的赔偿金。 对， 你还给他立了字据，你说你是自愿。自愿去死的。 对对对对。 哦，你们要继续保护好这位先生。 这几天他挺规矩， 他没自杀。 这位是克莱格先生 啊，克莱格先生、 哦、这位是弗莱尔先生、 啊、我是弗莱尔， 弗莱尔 金福先生、我是克莱格，克莱格， 克莱格， 请坐、啊、现在防止的是谋杀， 我不干，您可不能这么要求我， 你们必须干，你们必须要保证他不被谋杀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这关系到20万美元。 不，首先是我的命 啊！对对对对， 我的命，先生。 是是是是，他要是死了，我就在你们的薪金里扣20万。 啊、 这、 先生们，到10月31日午夜12时之前，你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明白吗？ 明白、 明白了。好吧，先生们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开始工作。 两个人严格地控制着金福的饮食起居，并在金福的卧室系满了绳子，弄得像个蜘蛛网一样。到了晚上，蜘蛛网一样的绳子还真起了作用。 哦，哎呀， 有人！ 这是王哲，开灯，开灯！ 哎，是谁？ 哎，啊， 皮特夫先生，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 哎，经理先生，请您别动， 别动，别动！ 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就是我过的日子，哎，还不如一刀把我杀了！ 对不起， 杀了你， 通知我们。 哦，金福先生，你看我们的防范措施多么严密！自从我们签了那个该死的合同，我一直在失眠。现在我有个绝妙的建议啊！ 绝妙的， 我们不能就这么等着。等着那个该死的王哲到这儿来把你给杀了，对吗？ 杀了刀， 所以我想，我的眼镜呢？要知道我离开眼镜什么也干不了。我决定要登报启事， 登报启 事，我要在上海所有的报上登启事。你听着，王哲先生，你同金福先生的协议予以作废。 啊，太好了！ 请不要做出任何危害金福先生的行动。金福先生已经不想死了，上帝保佑你。另外，如果有人报告了王哲先生的行踪，酬金1000美元绝不食言。金福先生，你看这样做，行不行啊？ 这则启事很快见报了，金福的未婚妻莲花也看到了。为了查明金福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，武艺超群并且精通气功的莲花女扮男装来找金福。很多人看了报纸之后纷纷声称自己见到过王哲，目的无非是要得到酬金。不仅是金福家聚集了众多的人，就连皮特夫那儿也是同样的景象。 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行了， 皮先生，我已经报了3次了，一分钱都不求，你们都出去，请你们马上都出去。 王哲的， 我肯定看到王哲了。 出去， 皮先生， 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 这就是您出的好主意，嗯。还是什么绝妙的好主意， 请原谅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。 父亲，我必须马上离开上海， 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 不， 这样做太危险了， 你要是不让我走，我就跳楼。 你在开玩笑？ 开玩笑？ 你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 我跳下去20万， 我们的20万，我的天！ 我要去找莲花， 这很容易让王哲猜到，不能这样做，太危险了。 反正我得走啊！ 在我们的保护下，会让你无影无踪的啊！ 那随便吧。 金福带着阿根和那两位保镖一块儿出了门，王哲假扮成一位算命先生，告诉金福他们坐船出门才会平安。随后他把金福等人的行踪暗中告诉了莲花。第二天，金福他们登上了轮船。 啊，真是太厉害了！ 那位先生的主意真不错，坐船太安全了，你说对吗？ 对。 我们在10月31号之 啊，就坐着船来回飘，飘过去，飘过来，飘过去，飘过来，飘过去，飘。 你们看，那是谁？ 什么？ 原来金福看到李都督一家正在往船上走。 那你快点走，快。 完了，王哲还没躲过去，又来了个李都督。 李都督也要杀你啊？ 不是，李都督要少爷做他的驸马爷。 这事合同里没提过。 他女儿叫 李诗诗。 别说了，一提到他，我心跳就。 你给我点 快点！你想把我们的20万扔进长枪？ 这算不了什么。我做了多年的保险工作了， 对我们 一定有办法把你赔偿回来。 现在 我要上到 最好的， 快走， 快 点， 快快快快！ 哎呀，爸爸，你快点 啊！你能肯定他在这个船上吗？ 肯定在，我已经派人盯着他好几天了。 哎呀，爸爸，快去找啊！ 快全员搜查，把这小子给我找出来！ 是。 晚上，李都督在搜查时看到男扮女装的金福，就贪得无厌，死皮赖脸的喜欢上了这个男人。随后，李都督发现有人要行刺他，但是让刺客逃了。金福知道后，认定这是王哲来杀他了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王哲真的要杀了金福吗？还有哪些磨难在等待着这位少爷呢？说到这儿，诸位，咱们先来休息一下，听一首赵传演唱的歌曲《勇敢一点》。歌曲过后，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，稍后见。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，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，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，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，